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36集。江城和方景行边走边聊，到了赏金墙。他们一般白天打赏金，但今天他们打到了九级的末尾，只差一个任务便能开十级，因此想一口气打完。周围有不少人见他们过来，顿时激动。 我去，两位大佬要打赏金了。 悬浮轰动，双人赏金的板块一路飙升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目前全息的十个符，只有陈星应援的双人赏金开到了九级，这原本已经够牛了，谁知两位大佬的步伐一直没停，眼瞅要奔着十级去了。不过他们都知道两位大佬只在白天打赏金，便都等着明天见证奇迹。没想到两位这么痛快，竟然今晚就要打。 接了吧。 康姐，他们要走了。 哎呦我去，保坐标，这个现场不看我后悔一辈子呀。 对，你们可跟住了。 我也去给大佬打 call。 跟不住，他们进传送阵了。 哎呀，其他人快留意一下。 江晨和方景行这边的私聊都爆了，除去几大帮派，如意的人也特好奇，想跟着看一看。江晨不太理解， 以前那么多符没有开十级呢？ 有，很少。 职业的没下场？ 下场了，比如我，其中一个符的单人十级赏金就是我开的，很难，我打了好几次才通过。 赏金墙八级后半段全是五星级的难度，不再有收集材料的任务，只有击杀任务。而五级过后，击杀任务里就分成了野怪和拟人两种类型。野怪更贴近小怪首领和副本 BOSS， 有血红机制。拟人则是模拟的玩家，类似人机 PK， 可以很好的磨练 PK 技术。所以一般喜欢打竞技场的也会喜欢打赏金墙。 双人呢？ 双人的我没打。 选择拟人，单人是 1v1， 双人就是 2v2， 系统不会让玩家 2v1 的。九级最顶端的任务，方景行这个实力的单人赏金打了好几次才过去，换成双人，虽然组合模式下不至于一定要来两个方景行这样的，但也相差不多。 赛制上没有要 2v2 的局，职业的一般打 1v1 和 5v5 的多。 正说着话，又一条私聊过来了，是联盟主席杜飞洲，同样是询问双人赏金的事儿。 你们接的是哪个任务？ 魏晨。 在灵异森林的时空山。 谢谢主席啊。 杜飞洲关上私聊，看向老当益壮的成员，一群人也看着他。 他们接的是哪个？ 魏晨。 一群人齐齐倒吸一口气。 哈，他们完了，走走走，快过去看看。 他喵的，有点想哭，是怎么回事？ 如今全服都在找两位大佬，而灵异森林由于比较唯美，玩家平时都会来这边逛逛，因此很快有人发现他们的身影，急忙发了喇叭，众人便呼啦赶过来，有的连烟花棒都买好了，只等着给他们打 call。方景行扫了一眼漫天飞舞的微光植物，热闹的人群，以及人群中央的他们，他突然笑道： 你说这个气氛多适合你什么？ 什么？ 求婚啊。 你求一个我看看。 我真求了，你答应吗？ 一边去。 方景行自然不可能消停，他都暴露了，也就不用有太多的顾虑，把先前的某个问题又翻了出来。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 话少了。 确定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？ 确定。 方景行刚想再问，并听见了玩家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到了。江晨闻言看过去，眼皮一跳，山坡上站着两个人，一位一头红发，扛着长刀，张狂霸道，另一位黑衣黑裤，长相斯文，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，眼熟极了，正是黑色封印师。他猛地看向任务栏，微尘，他不由得停住脚。方景行回头看他，怎么？ 我认识他吗？ 他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 这是我朋友设计的。 玩家看着山坡上的 NPC 都激动了。赏金墙的任务复杂，相当一部分野怪和 NPC 都是专门为这一板块制作的，特别是九级以上的任务大部分都开不了，总这样让 NPC 在地图上站着太乱，因此设计的是刷新机制，领取完任务相应的目标才会出现。九生石的现场本就可遇不可求，双人赏金的九生石就更少了，很多玩家都没见过双人九级顶端的任务 NPC， 自然稀罕。 报，大佬已经成功找到赏金目标。 我马上到，你们能不能跟大佬聊一聊，拖延点时间？ 哇，封印师加剑客的组合，那剑客看着好生霸气呀。 黑衬衣的封印师竟然有点好看哎，商店有这样的时装吗？想看大佬穿。 来，叔叔给你们科普，攻击系的风沙师，杀人特效就是衬衣变黑，不是时装。 我靠，帅！ 想看大佬杀人啊？ 大佬来杀我们一圈吧，我想瞅瞅衬衣变黑。 我也想，大佬别客气。 这俩 NPC 叫什么名字啊？ 魏晨，他们没有单独的名字，是合在一起叫的。 哦吼吼吼吼，上面知道的好多，多说点啊。 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？ 游梦一向很有情怀，小故事多，令人惊喜的小彩蛋也多，而且很多故事都能连在一起。有不少人和杜飞舟他们一样，喜欢挖掘各种资料，所以才会询问 NPC 的名字，想知道有没有能挖的东西。但不管人们怎么喊，那位叔叔来了都没有再冒泡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